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一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恰逢我国航天事业创建60周年，60年来，我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中国航天创造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为标志的辉煌成就。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的刻苦攻坚。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纪念一位刚刚离世的航天领域的奠基者。梁思礼，我国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2016年4月14日，他不幸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这一消息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除了航天专家这一身份之外，梁思礼还是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最小的儿子。梁家被称为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启超的九个子女在各自的领域皆有建树，其中出了3个院士，并且每个人的兴趣和领域都不一样。被世人所称道的梁家，究竟对子女的教育有何特别之处？父亲又是怎样影响了梁思礼的一生呢？ 现在很多家长那个望子成才，又叫他干这干那个，他就毫无兴趣的话，憋着那么干，实际上是不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法。 2001年，天津开始建设梁启超纪念馆。在创作梁启超的全身作像时，创作者发现，在梁启超的9个子女当中，最小的儿子梁思礼其实就是塑造梁启超的最好模特。因为梁思礼与父亲太像了，于是参照梁思礼的形象塑造了这座雕像。 在他的9个子女里头，最喜欢的就是大女儿梁思顺和最小的儿子 梁桃花， 喜欢梁桃，所以他对我非常好，他非常爱我，我也非常爱他。那么我最高兴的事和最喜欢的事，就是他带我到北京那个东安市场那会儿里有启士林吃西餐， 启士林西餐， 吃完西餐以后。还买一些个蛋糕，特别我喜欢吃的蛋糕，跟他一块坐着汽车回清华园，现在还很记得这段。 梁思礼1924年8月24日生于北京，父亲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作为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是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研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尽管梁思礼自身有了卓越非凡的成就，但在很多场合，梁启超的名字仍然会被人们提起。而老年得子的梁启超对梁思礼也有一个特别的爱称。 我跟我大姐差30多岁，她生的儿子的时候叫小 baby， 小 baby 啊， 小 baby， 那我们就用英文了。然后呢， 后来我生了以后就叫我老 baby， 另外一个老嘛就是老年得子了， 嗯， 他51岁才生我嘛，所以就是老 baby， 嗯， 老 baby 以后呢，为了他很滑稽很幽默了，给汉化了以后变成老 baby， 嗯， 所以从小家里一大家全管我叫老 baby。 上世纪20年代，梁家的几个子女在海外留学，其中梁思成赴美学习建筑学，梁思永进入哈佛研习考古学，梁思庄在哥伦比亚学习图书馆学，梁启超经常写信给他们。在写给孩子们的每封家书中，梁启超都寄托着深深的父爱，和孩子们分享他们海外求学的见闻，同时在孩子们面临事业选择、感情波折之时，他都会最及时地将自己的人生感悟用最温婉的方式传递给孩子们。关于思成学业，我有点意见，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极为苦恼。当身边大孩子留学海外时，小儿子成为梁启超生活中最重要的陪伴。 有4-5个哥哥姐姐全在美国的，在加拿大的，所以他也非常怀念他们，就经常给他写信， 嗯， 写了几百封信， 嗯， 有的时候我在他身边的话呢，他就把着我的手， 嗯， 给我大姐写信。 父亲梁启超学识渊博又不失趣味，他对孩子谦和包容，使家庭氛围和谐融洽。这些家信饱含着浓浓的父子亲情，他们都是梁启超在天津的旧居尹冰室写给远在海外的子女的。1915年到1929年，梁启超一直生活在尹冰室，就是在这座有着西化外表的小楼里，曾发生过一系列的历史事件。1915年，袁世凯父子想要恢复地制，梁启超和蔡锷等人就曾在这里共商护国大计。而对梁思礼来说，尹冰室记录下了他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就是说在当时那会儿，他在那个尹冰室写作的时候，为了安静的话，小孩啊 不让进， 不让进， 嗯， 就是我尤其我哥哥姐姐这么大的孩子，淘气更不让进，因为喜欢我，所以可以让我进。 你有特权？ 哎，我也不是特权了，反正每次我进了以后全感觉到好像很受嘉奖，很受荣誉的那个。 1924年，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慧仙去世，也就是在这一年，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王桂泉生下了梁思礼。但是到了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却因肾病不治猝然去世。在第二天出版的《北平朝报》上，记录下了梁启超生命的最后一刻。事实良知病逝内外，其亲属友朋弥集，情形极为纷乱。其弟启勋、其公子思达、女公子思义、思宁在侧。宣启在天津南开大学服务之幼弟启雄亦赶到。21刻，梁病逝转去后渐深谈，弟在病榻之所大喊哥哥，儿在右哭叫爸爸。梁左望无语，全右望，眼中落泪，即溘然长逝，亦是哭声震耳。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记得是在北京那个广济寺给他做很大的一个追悼会，来了很多名流，我们这就陪，就是在那 旁边就是跪在那儿，就是迎接。 嗯， 当时那会儿这个就是一直家里人骗我，因为我们俩关系特别好。 嗯， 就骗我说他在那睡着了。 嗯， 我也觉得一方面听家里的话认为他是睡着了。 嗯， 另外我自己心里也觉得怎么老在那睡。 嗯， 因为棺材盖是开着的，还给看的人。 嗯， 一直到最后下葬。 嗯， 到就是 香山这边， 香山那边都现在植物园， 植物园。嗯， 到下葬的时候给他送到墓里。 嗯， 那会儿我才知道我再也见不到他。 梁启超，他的思想传统与现代交织，激进与稳健更替。他以非凡的智慧成为古老帝国革故鼎新的先锋勇士，引领一代风骚。梁家儿女是如此幸运，他们有这样一位至情至性的父亲，充满仁爱和责任。他既是孩子的慈父，又是导师，亲密的朋友。日后梁氏家族英才辈出，有建筑大师梁思成、考古先驱梁思永、航天专家梁思礼，而其他的几个孩子成绩斐然，梁启超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我是主张一个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划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面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的东西只有零了。我美丽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去升天，如新河出水。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你们踩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梁启超去世后，家里的生活全由梁思礼的母亲王桂泉维持。在后人的评价中，王桂泉的一生是中国寻常女性的缩影，但她又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性。 我母亲的话实际上是出身很苦，几岁的时候就在家，然后是我那个李夫人，就大母亲的这个丫鬟，那个后来呢就是就跟我父亲结婚，做当时作为妾了。可是他很聪明，而且就是他后来可以看字看报，甚至写文章，写信呢什么的可以。那个全是父亲教的，名字他的名字也是父亲起的。实际上是整个家务操作，包括整个我们家庭环境的融洽，跟他的这个忍耐性、包容性跟那个爱心是分不开的。所以我的兄弟姐妹对他非常，一个是非常尊敬，一个是很爱护他。而且呢，我的教育也，对我父亲的认识也好，教育也好，也是通过我母亲的间接的怎么来跟我说的。 丈夫离世，王桂泉独自挑起养育孩子的重担，她将所有的孩子视为己出，呵护备至。最为重要的是，她将父亲梁启超的思想传递给孩子。通过母亲的教导，梁思礼对父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尊重。她通过阅读汲取父亲留给儿女的宝贵财富。 我父亲去世以后，那个后来不是编了一套，就中华书局编了一套梁启超合集嘛。 嗯， 那会儿我大概后来上中学了。 嗯， 那个 送给我们每一个子女一全套。 嗯， 就在那个时代，我开始看他的一些文章。 嗯， 特别是看一些个这些个传记啊， 嗯， 是意大利三杰啊， 嗯， 欧游新引路啊， 对， 这等等这些，就是通过看这些个《少年中国说》啊，是看了这些文章以后，我对他有点进一步了解了。 嗯， 越是最近，越觉得这样，就是说，因为他对我的最大的影响就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 嗯， 他的忧国忧民。 小学毕业后，梁思礼考入南开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南开中学塌陷，他又转入耀华中学。虽然生活在租界区，但是国难当头的气氛仍然给少年的梁思礼很深的印象。 那是1937年以后，这个南开南迁，一大批南开学生，有的是跟着到南迁了，有的就留在天津，就失学了。 嗯， 耀华的校长赵天林校长， 嗯， 那么赵天林校长就是收容我们这些学生， 嗯， 就等于收容我们。正是因为这个，所以日本人恨他 啊， 最后暗杀，密探暗杀，就是为着我们他做暗杀。所以现在我每次回天津耀华的时候，我一定要向我们赵校长献花。 时局动荡，国难当头，梁思礼每天上学都会路过日本的宪兵司令部，目睹日军种种暴行。加之父亲爱国思想的影响，激发了少年梁思礼对民族强盛的热切期望。 宪兵司令部经常抓人， 嗯， 这大家全知道，在那里进去以后，就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哎，简直是受罪，受得不得了。所以经过那点时候，就经过的话就毛骨悚然的经过。正是因为受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就使得我就很牢固的树立，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国家要强盛，我们受的欺负，这百余年来受的欺负，我们一定要变成一个强盛的国家。 1941年，梁思礼高中毕业后，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但母亲还是想办法通过朋友为他争取到了赴美国留学的机会。遗憾的是，就在他到达美国的2周之后，珍珠港事件爆发，时局动荡，梁思礼彻底失去了与母亲的联系。 那会儿就是给学校里的这个当侍者啊，端盘子、洗碗、洗碟、洗碗呢、啊。那会儿就是刚18岁嘛，然后童工，等于后边自己的生活就是靠自己。原来第一个学校我去的是这个 Carleton College， 是、实际上现在看起来还是很好的一个学校。 嗯， 可是当时那会儿因为没有功课， 嗯， 我呢又想有着工业救国思想。当时那会儿想用工业，就中国太受欺压了，我要工业救国，所以那就想学工程。 嗯， 那么那学校里是个综合学校，所以后来我就转学。 在当地的华侨中，父亲梁启超仍有卓然的威望，但梁思礼并没有依靠父亲的光环去生活。身边的人并不知道，这个努力的年轻人正是梁启超的儿子。 我独立的意识还是蛮强，因为我不独立我就没法活下去，所以我就是出国以后，41年以后，我一直就是独立生活，自己养活自己， 自己有学习机会抓紧学习，按照我母亲的话就是好好学习，将来要长大了要做你像你，就是应该向你父亲学习，就做出给祖国给国家做贡献吧。 嗯， 就是这么一个思想。 对， 包括我的工业九国思想各方面，也就是说我要给我自己做准备工作，将来我要为国家做出贡献。 嗯， 在美国梁思礼主修无线电，日后又学习自动控制，获得了硕士及博士学位。到了1949年，新中国将要成立的消息让梁思礼归心似箭。离开母亲已经8年了，他要回家。 在路上正好是在这个快到香港还没来，那么我是搞无线电的，就我们预感大概11会有什么大活动，所以就在那几天就无线电来听，在那个就是说新中国成立了，然后呢说中国国旗是五星红旗，我们也不知道五星红旗到底是个什么样，就光听到嘛，所以我们就拿出一个红布来，然后呢把那个大的红五星放在布的中央，然后呢四个小的红五星放在四角，就在我们心目中所谓的五星红旗下开了一个热烈的一个庆祝会。就到天津的这个码头的时候，就看见我母亲站那儿，她已经白发苍苍，8年，伸着两臂来欢迎我，正像我们祖国欢迎我一样。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超载的眼泪，整个是绝望和心碎。我可以看见你忍住伤悲，那一双爱笑眼睛不适合皱眉。手心的蔷薇， 自伤而不自觉， 你值得被疼爱， 你懂我的期待， 绚烂后枯萎， 经过几个夜缺， 有你在， 你埋藏的蔷薇， 你动人的香。 你给的力量。

我们预感大概十一会有什么大活动，所以就在那几天就无线电来听，在那个就是说新中国成立了，然后呢说中国国旗是五星红旗，我们也不知道五星红旗到底是个什么样，就光听到嘛，所以我们就拿出一个红布来，然后呢把那个大的红五星放在布的中央，然后呢四个小的红五星放在四角，就在我们心目中所谓的五星红旗下开了一个热烈的一个庆祝会。就到天津的这个码头的时候，就看见我母亲站那儿，她已经白发苍苍8年，伸着两臂来欢迎我，正像我们祖国欢迎我一样。 回国后，梁思礼参加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建设，这期间母亲也卖掉了天津的老房子，搬到北京和他一起生活。不久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有人揭发说他在广播电台的建设中有经济问题，于是他被隔离审查了。 我母亲确实有一大笔钱，所以结果最后就我就自己后来就认为怎么我也说不清了，就是跳进黄河说不清了，所以我就准备那会儿就剃光头，我那个相片没带回来，后来就我就剃光头准备去劳改了，我准备就说反正说也说不清了， 到最后说 到最后就等着做监就是劳改。我记得那年五一大概刚出来就是亲爱的祖国，那个歌唱祖国那个歌特别好听，我也很喜欢听，结果呢就坐在我那个扑克卷上听了以后啊，这心里的滋味是就是酸甜苦辣，就是觉得我那么爱我的祖国，结果呢也一切我也是为他尽我最大力了，结果搞成这么个结果，说也说不清。 最终通过调查，梁思礼被认定没有经济问题。 这我这个情绪的一会儿低落到最低程度，一下会又回来，所以这在这整个波动里的话，我原来我就是进步思想，就是那会儿因为我年纪已经大了，原来想入团，那会儿已经过了25岁了，所以就入团入不了了，就下决心说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在梁思礼一生中是一个新起点。那年春天，他参加了党中央国务院主持的12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工作，参与起草喷气技术及导弹与火箭部分，而新中国的航天事业也从这时开始了艰难的起步。 到56年就成立老五院，我就参加，那会儿真正才是搞得我专业，因为那会儿学自动控制人也不是很多，而且搞导弹嘛需要自动控制的，所以就叫我去到五院当自动、 这个 自动控制室的主任。 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英武的军人了， 这个少校。 中国的航天事业真正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从最初靠苏联的援助到关系破裂后的自力更生，无数人在其中默默地奋斗，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962年的一次发射给梁思礼留下了惨痛的记忆。 设计，因为那会儿苏联专家也撤退了，我们要自己设计我们自己导弹，所以大伙我们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呢，很快的大概1年多我们的导弹就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就准备到靶场发射，那是62年的3月份。 嗯， 那个我第三个孩子要出生， 嗯， 还没出生，那我要去靶场的，肯定在过程里他要第三孩子要出生， 对， 所以我跟我爱人两人就商量，我的意思了。就是要生男的就叫梁凯， 嗯， 生女的就叫梁璇， 凯璇， 哎，我准备凯璇而回， 嗯， 因为我充满信心， 嗯， 我们这发弹要打成， 嗯。 结果那个导弹起来以后就摇摇晃晃， 嗯， 一起来就摇摇晃晃的，跟喝醉酒一样，最后掉在那个发射台前面大概300多米地方， 嗯， 炸了一个10几米的大坑。那会儿那个聂老总就第一发射在这个后边， 嗯， 我就怕一直放到后边去，就打到后边打到聂老总。总之就是说上去以后的话，就原来不跟我们设计的想象的全不一样，当然就是目瞪口呆了，另外也好办法，只能看着他。 嗯， 吃一堑长一智，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是非常对的。我认为失败往往对一个事业对一个人的那个起的作用要比成功还要大。通过那次失败，我们很好的总结的经验，总结了几条很好的经验，然后呢我们又重新再搞，通过2年的再奋斗，我们搞了很多我们中国自己的方案，做了很多实验，地面实验，做了很多预言储备，特别是我们开始懂得了现在所谓系统工程，但那会儿就没有系统工程概念，也是通过我们这些实践不断总结出来后来的系统工程概念，就是我们要搞导弹这么复杂的东西，我们要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去搞，所以这些个经验使得我们后来在64年成功。 修改设计后的导弹东风二号经过17项大型地面研制试验，105次发动机试车，终于在1964年6月29日发射成功。 1966年10月，梁思礼参加了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的飞行试验，导弹准确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这次试验成功，震惊了全世界。从此，中国成为了继美苏英法之后的第五个拥有导弹核武器的国家。其后，梁思礼开始主持远程液体地地导弹控制系统的研究和方案制定工作，随后被任命为该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负责控制系统的研制工作。但是这项工作刚起步不久，就受到了文化大革命风暴的严重冲击。当时父亲梁启超被认定为保皇派，梁思礼及家人因此受到牵连。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1968年是武斗最厉害的时期。当时，周恩来总理决定将一批重要专家保护起来，这其中就包括梁思礼。 结果那会儿不是因为我保内人这么，又加上我是梁启超儿子，就是大字报就说我是保皇党的孝子贤孙嘛，把这两方面全说了，等等，周总理就保护，把这所有我们当时6级以上的，就实际上现在算高级知识分子吧，就是高工以上的，全加以保护。但那会儿就是我们白天工作，晚上别不能回家，因为我们的院本身还是比稍微安全一点，就是有解放军在那站岗，而且我们就是 住在一个这个图书馆，都腾出几间房子，图书馆有门的，门口也是警卫，所以到了下班时间就回到那儿，住宿也在那儿，吃也在那儿，不能回家，那么保护了，等于也就跟关起来差不离，一两个月那样的。 梁思礼暂时有了安身之处，而他的母亲却没有能躲过这场浩劫。1968年，王桂泉离开了人世。 而在那会儿的时候啊，我们虽然就是说这个没有被关牛棚，可是实际上在行动上全受到 限制，没有自由了， 没有什么太多自由。我只有工作上我是自由的，别的方面就寝室这个什么。所以在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寝室了军管会不同意我回去，就是那会儿正好是什么划清界界什么等等这些问题，所以我的也说一生最大的遗憾吧，就是没有能在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在她身边，甚至她的骨灰全都没有收起来。 王桂泉的去世最痛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梁思礼的长子梁佐军。由于梁思礼夫妇工作繁忙，梁佐军从小就跟奶奶一起生活，当时还不满十岁的他不明白为什么奶奶就不见了。 您就说就是这个照片本，就是这里头不是都是我们以前包括我奶奶什么的照片，好像他没事他就拿出来自己在那看，就翻这个照片看这样的。我觉得他那时候他肯定是他会去回忆以前的事情啊，这样就是实际上就是都看很多次了，就像就他没讲，我现在想他肯定是去回忆过去。 我三个孩子，现在是两个，那第一个孩子我跟我爱人我们很少提起了，因为深埋在心中。他跟我母亲的关系特别好，比跟我们两个人的关系要亲得多。 天天在一起， 一直在一块儿。后来文化大革命，我的母亲有这样遭遇，所以对他说起来很大的打击。一个孩子，很年轻的孩子。到后来的时候就相当一段时间不正常，最后神经分裂症，他那个一直这个病没见好，到最后跳楼自杀。 几十年来长子的去世一直是梁思礼夫妻不愿提及的往事，而在文革期间正处于中国原子弹和导弹结合研发的攻坚时期，忙碌的工作占据了梁思礼所有的时间。 说什么呢？我对得起国家。你，而且确实在那会儿很紧张。你想，我们在那下边就在上头上就在原子弹，在下边我们还在做测试什么，命全都有。不管了，反正就是假如这掉下来以后肯定有污染，那就什么话根本我们就没管这一套。这就是反正就是无私奉献吧。 接下来的一段生活，梁思礼仍需在黑暗之中前行，困境之中他没有妥协沉沦，而是选择接受苦难，直面生活。1974年，梁思礼被下放到河南正阳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河南正阳，这大概是就是74年。 对。 那年我下放了一年，到干校养猪。因为我是抓质量工作，所以养猪也要抓质量。 抓质量。 所以我就从那个，从 配总开始， 嗯， 配总一直到接生， 嗯， 到小克朗珠慢慢给让它长大催肥，一直到最后这个杀猪，一直到什么，我唯一的就是所有工序一直到最后反正就是吃吧， 嗯， 这整个这个全过程控制我全都是经过了， 嗯， 但唯一的就不敢杀，就那道工序我是没敢做， 嗯， 别的我全做了。 实际上， 所以对怎么养猪的话，我还是蛮有经验。 梁思礼的身上有很多父亲的印记，那就是无论身处何方，面对何事，都保持积极的心态。面对不公正的待遇，他依然认真对待被分配的工作。 真的是活在沙漠里的，就苦恼，你跟生在沙漠里的有什么意思？ 嗯， 所以我也是这样的。 嗯， 就是怎么说，应该是达观吧。 嗯， 达观乐观。 嗯， 乐观的心态，坚定的信念，让梁思礼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1976年，梁思礼担任了长征三号控制系统技术负责人。1978年，他又集中力量研制远程导弹和长征二号的工作，并参加了多次飞行试验，和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的飞行试验，直至定型装备部队，为我国远程导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现在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林则徐那两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己因祸福必趋之。我觉得为什么我支持你们这个呢，我就觉得应该教育下一代，还要继续这样做。我们国家真正要强盛，要什么话，需要这种精神。 作为梁启超的后代，梁思礼和他的兄弟姐妹们生活在父亲盛名的光环之下，而父亲的名声带给他们不仅仅是荣耀，还有在特殊时期比常人更多的磨难。同父亲一样，梁思礼始终把国家这个大家放在第一位，这也许是人们至今仍对这个家族肃然起敬的最重要原因。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

北京时间十四。